行，全程爱听 S Radio 联播网，私家车99.9，只给听觉最美享受。有 常然不拦从军，巾帼不军出塞，这红颜可不是祸水。听到我的声音，看我是这座城市最美的风景。我就在 FM 999，去发现这座城市里我们无处不在。 想着谁的头发，沉默脸上躺着了都没。我想知道他是谁，可是就后悔，在这温柔的秋夜，何必让你流泪？每次你若爱过谁，就剪断了头发当耳坠，小手脸庞眼眶黑，我看了都会心碎。从不问你他是谁，就怕泄露心事不自觉，在这温柔的秋夜，让你发现我流泪。不然的人们都想醉，一触碰了心就感情失去一切，却不知道输给谁。后悔一沾上了爱就爱，就算充满了苦与悲，也不能不告诉谁。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，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，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。听，这是 FM 九九九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

见证天长地久。 在梦中一切都有，可是现实的爱他的男人很多，那我又选什么？我在雨中候这么久，反正幸福啊对于我是奢侈的，心里太清楚了，其实他不爱路上怎么会没有人看上我？什么吧，一把年纪了，一个爱人都没有。如果没爱过，人生是黑白的，生那救救我吧，一个人忘了半辈子的为什么。我这样的难受，他那又在哪儿？怎么会没有人看上我？神啊，救救我吧，一把年纪了，一个爱人都没有，孤独是可怜的，如果没爱是黑白的。神啊，救救我吧，别自然为什么我这样的难人那就快要绝种，他呢又在哪儿？哦，神啊，救救我吧，一把年纪的一个爱人都没有，孤独是可怜的，人生是黑白的。神啊，救救我吧，一个人花为什么我这样的男人呢、啊、就快要绝种，他呢又在哪儿？上帝会保护我的， 像自己自言写日记，只我好像在给你写信，喜欢这样相信有思念的心情，就算已不在一起，某个部分还联系，明明住在同样一个城市，头上是蓝天，我的床上却有雨滴，你的问候关心隐约有种距离，说对不起，想你懂我一直过得不顺心，我不能说 却有余地。你的问候关心隐约有种距离，讨厌你说对不起，想你懂我一直过得不顺心。却感觉精疲